今日已经翻嚟啦，系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五晚啦，又见到我潘发光啦吓，依种我唔系嘅，坐翻高啲先。系啦，咁咧就咧就星期五晚嘅奇异档案啦，唔好唔识读啊，奇异档案啦，系啦，咁咧就有我主持潘发光啦，咁啊隔篱有两位靓女嘅，咩事咧？其实我哋介绍下阿林海欣欣欣先。 hello， 呢个系欣欣，啊今日嘅嘉宾主持嚟噶，系啦，同大家 hi 啦。咁啊中间我哋嘅嘉宾就系今晚嘅嘉宾嘅 Kiko 嘅，系啦，咁样咧就咦？ 好耐冇见啦，好耐冇上嚟， 好耐冇同我做节目啊， 系咯。 咁迟啲真系有个灵探，其实我已经系踩一线噶啦。 哎，好啊， 系啦，咁咧就都系会遇你哋啦，吓睇你几多个朋友仔啦，咁啊，你好似你话已经有啲准备咗。 有啊，等咗等到颈都长晒。 系啦，咁咧就而家系直播嚟噶吓，咁你哋都可以啲呼吁下啲朋友啦，或者有兴趣，或者有啲以前有啲灵异分享啊，或者有啲朋友啊，身边嘅人啊，都可以打电话嚟。 几号咧？ 8125-6586嘅，系啦，8125-6586， 系啦，应该攞张纸写低嘅。 唔需要啦吓，系、啦，已经讲咗就得啦吓。咁样咧就唔系警讯嗰啲，咁又冇咩线路，得一条得一条线嘅咋，就唔系话咩筹款嗰啲啊， 有几十条线， 有20条线啊，30条拉啊嗰啲咁样，冇啊， 一条线， 系一条线。 嗯， 好啦，咁样就咦，阿 Kiko 都系 第一次啊， 第一次 俾咗你啦， 第一次俾咗我，咁就 系 第一次啊，始终都系第一次啦，咩都系系嘛， 嗯， 即系哥哥嗰时都嗰只歌都系咁讲嘅，咁咧你第一次都唔见你紧张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嘉宾嘅时候好紧张， 湿晒啊， 系啊，个人冇湿晒，即系震震地啦，硬啲咯，个人系咯，嗰啲系咯。你点啊？系啦，咁你要嚟噶啦，我哋呢个系灵异节目，梗系要你嚟分享嘅。 系啦， 系啦，咁喂，好似啲人成日讲嘅去厕所都通常都好多鬼故噶。 系啊，厕所即系细细个大家都听过啦。咁我咧就有一个咁去洗手间嘅灵异分享。 嗯， 咁就喺去澳门嘅中港城啦，咁大家都知道，咁中港城系搭船嘅地方啦，咁就去澳门啊，或者去翻大陆珠海啊。咁细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成班 friend 咧就一个落脚点嚟嘅。咁点解咧？因为嗰边咧其实就好。夜晚凌晨嘅时间啦，咁其实周围都闩门㗎啦。咁嗰边我哋其实中港城入面有冷气啦，咁我哋成班 friend 入去有商场又唔会闩门，咁我哋喺入面可以叹冷气之余又可以去玩喎。咁有一日，咁我哋成班朋友有男有女，咁倾下偈玩下嘅时候呢，咁就突然之间，咁我同个女仔 friend 就话想去厕所啦，系啦， 好尴尬喎！你而家讲起都仲系好尴尬。 所以集体女仔实系集体去厕所嘅， 又唔系集体嘅。咁我同另外一个女仔就 翘住手嗰啲啦，行嗰种嗰种咁嘅嘢啊嘛。 系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咁我记得个厕所，我唔记得咗几多格，好似七八格到啦，七至八格嘅。咁但系就我个 friend 咧就去咗第二格，系啦，我就拣咗去最尾二嗰格。 系， 咁最尾嗰格咧，其实就有即系不嬲啲门都锁住咗嘅，好多时都系啲遮遮啊咁样，放地拖啊， 即系地拖啊、桶啊， 系啦， 杂杂杂嗰啲嘢咯，个马桶 即系霸占咗一个位嘅啦， 系啦，其实系得六格嘅啫， 系啦，咁我就冇怀疑嘅，对门都锁咗噶啦，咁我一入去，咁去洗手间嘅时间，咁我就听到咁好嘢啦，咁其实出面商场都冇乜人㗎啦，真係冇乜人。行到去入去，咁听到个女仔喺度讲话，喂，系咪有人，系咪有人入咗嚟呀？跟住另外有个女仔啦，都系认佢就好似系喎。跟住点呢？想点呀？我已经去緊洗手间，我又唔 点样啊？即係话嗰个 即係隔离，即係、听到隔离嗰个冇人去嘅厕所有两把女人， 两把女人。 咁个 friend 当时你哋出晒嚟啦？ 个 friend 去紧洗手间啊，我就嗱嗱声咁去完啦，好好紧张听到，咁我听，咁佢哋好搞笑，咁佢一个就讲话系咪人入咗嚟啊，咁另外嗰个就话好似系，咁佢哋咧就转咗一种我听唔明嘅 語言啦，就好似啲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唔 知即系本身佢哋有兩把聲交談咧， 即系隔離廁所，但系冇人嘅。 但系一隔離有兩把聲交談喎，係嘛？兩把都係女仔， 兩把都係女仔， 係 男人聲就驚啊， 男人聲我仲驚啊！ 佢哋唔俾佢係阿仁嗰啲咁樣魚花嗰啲咁樣。 唔係，咁佢就轉咗把，我唔聽唔明嗰啲聲， 開始叽哩咕噜， 係叽哩咕噜。 點解？ 男 可唔可以描述下示範下大約啊？ 扮唔到啊，即咁样，即其实 变咗第二个语言， 系啊，变咗第二种语言， 外星话， 即等同于我哋同啲 friend 倾偈咁样，你讲嘢唔正啊，喂，你系咪鬼食泥啊咁样，类似 呢啲就系鬼食泥啦，嗱，就或者就系呢啲， 好听嘅咩？ 类似嗰啲声， 唔系咁样， 系咯，唔系 嗰啲泥食紧泥声，即系含住啲泥讲嘢， 又唔系含住，即系总言之，你讲嘢系听唔明，又唔你又捞唔到系啲咩语言嘅，系捞唔到系啲咩国家语言嘅，就零零四就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唔知讲乜嘢啦。咁我就 呢个时刻，你个 friend 仲未去完嘅？ 未去完，其实咧好快嘅啫。咁我就嗱嗱声去完就冲咗出去，就洗手，咁同啲出面啲 friend 讲啦。喂，我听到即当其时，我就未意识到好惊嘅。咁我觉得。啊咁奇怪，夜晚有两把声喺度倾偈，咁我哋嗰阵时好即系好曳嘅，系啦，我哋谂住去搞屎棍啊，咁样两位扮下嘢， 隔篱踢门咁样， 系啦，谂住冲入去，喂，有两把声倾紧偈，你入面做乜嘢啊？ 哇！但如果系三宝人，你哋都搞人哋嘅，你 即系三宝地方， 你唔系你谂住 唔惊，系啦， 你唔系会谂住系即系识得定唔识得，唔识得咁样即系唔啱嘅，唔嘈 嘅，都唔系嘈嘅。咁我哋谂住成班 friend 出去，可能喂有两个人喺个厕格入面，咁我出去同班 friend 喺度讲，咁佢哋成班六七个，可能有男有女一齐入咗去。我哋一齐系啦，咁唔好讲， 做咗灵探啊！突然间个厕所 个意境，即系话你个意味之中，就算佢有两个人喺入边，咁你就同啲 friend 讲，有啲 friend 就会入嚟要爆门嘅咩？会 咁点解一定系女厕先咁猛呢？ 系咯， 系咪阴气重啲咧？ 呢个转头讲，我哋听埋呢个故仔好唔好？因为重咧就好多时都话系嘅，咁究竟系咪？我觉得男女厕都系嘅，阴阴湿湿嘅地方就会有聚嘅，即系比较湿气重啲都会有，会聚阴多啲系啦。 咁跟住我哋成班 friend 就我哋捉埋啲男士啊，有阳气，谂住有阳气系啦，咁可以入去啦。咁一冲入， 唔系先，我想打断你，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下你咧，你同佢哋讲嗰时咧，你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点解两把声？点解佢哋一定要入嚟踢门咧？咁其实 唔系，我就话，即系我就同佢讲，我话，喂，我去厕所咧。见到门口最尾嗰格锁住咗，有两把声，有两把声倾偈，但系讲啲嘢我听唔明噶。 乡下话啫，阿姐嗰啲， 即系又唔知佢讲啲乜嘢话喎。咁 蛇噶啦，厕所 系啦，到底系有啲咩人咁夜凌晨喺嗰边咧？咁我哋就 啲 friend 点解会去踢佢咧？ 啲 friend 就冇话踢嘅，咁啊喂， 睇下咩事咁样， 系啦，睇下咩事。 嗱，咁其实我想知，其实想问你嘅意思就系想问你当时出嚟同你讲嘅时候咧，你有冇觉得？你除了觉得奇怪有两个人在个厕格倾偈，唔知咩话之外，你有冇谂过系或者系啲解释唔到嘅嘢咧？未有嘅，未谂嘅， 未谂。 啊，跟住 OK， 咁你讲。 佢又好彩冇装一装隔篱， 我装一装，我真系吓到大嗌出，冲咗出去啦。系啊，即系 会见到有脚嘅咁啊。 咁系点咧？ 嘅，跟住即系冲咗出去， 冲 入去嘅时候啦。咁我咁啱，另外隔篱咧，我第二格嗰个女仔洗完冲去完洗手间出嚟啦，洗完手出嚟，跟住我就问埋佢：，喂，你听唔到头先隔篱厕格有两把声倾偈？跟住佢就好大反应，我唔知道听唔到，砰一声冲咗出去。 哦， 咁即系佢系好惊慌嘅，咩意思啊？ 你吓亲佢啊？ 我冇吓亲佢嘅。咁 系咪嬲你劈低佢啊？你今日又再入翻嚟同佢讲啫？有冇谂过咧？ 可能 你而家事隔几多年先？你今日谂翻转头，你系咪应该揾翻佢访问翻呢件事先？ 唔系好多年啊，真系好多年。系下次有机会我会 气冲冲咁走出去。 系咯，出完去跟住仲要话，仲要叫啲男仔入嚟。 你仲话系啦？嗰边有啲，你有冇听过你话声啊？咁你仲远而去？你出咗去？ 咁跟住之后，我入到去嘅时候，咁其实佢就去完洗手间出翻嚟嘅。咁我问佢听唔听两把声啦？佢就话 唔知啊，听唔知啊，咁啊咁冲咗出去啦。佢其实冇讲话听唔到，唔知啊咁样冲咗出去。咁我哋一去行到埋去最尾嗰格，都系闩住门嘅。 仲听唔听到咧？ 俾我听装下啦，下边即系装 听唔到，听唔到。 装下下边 啊，系啊，因为我哋我谂应该其实我哋太多人听唔到， 听唔到啦，入到已经听唔到啦， 入到已经听唔到啦。跟住之后对门其实真系仲系 锁住， 系啦，仲系锁住咗，咁开唔到嘅。咁我哋就喺下面望过，系冇脚啦，咁先知道系啊。哎、死啦，是不是有啲事发生呢？开始我哋先开始驚，咁但係有一个男仔、啊、有个 friend 啦，就话有乜咁大不了啊，即係可能冇嘢嘅。 对 嘅 嘛。 係啦，佢就 可能仲驚仲驚过去。 其实佢呢个壮胆要认。 佢就冇事嘅，咁佢就喺尾二嗰格洗手间啦、就踩咗上去，咁冚埋厕所板， 喺隔篱嗰格， 望又望 上去，望又望， 哇！见到冇头咁点啊？ 唔系，咁见到系 眼有鼻， 见到冇眼有口鼻，我哋惊咧。咁但系真系见到系冇嘢嘅，完全冇嘢嘅。咁佢哋就开头就觉得我系玩嘢啦。 诶、欸，有冇作业啊？ 我觉得我系 会唔会系隔篱墙传过嚟啊？ 冇可能， 厕所个隔篱 冇可能，因为佢洗手间其实冲刺声其实咁大个 area， 咁根本入面回音，我哋乜嘢都听到。 哦，你话冇可能系你已經？ 嗱，中港城个厕所我去过， 系啊， 我好细嘅啫。如果 因为嗰度七八格好长、啊，都唔系细嘅。 佢我唔跟， 唔系个厕格好细啊， 好细， 应该容纳唔到两个人嘅。 系啊， 系啦、啊，听唔到嘅，但系真系。好耐啦，真係好多年前啦。咁 跟住 搞到我以后都唔敢去。 你照去， 照去，去 最尾地下定一层嘅啫，系咪啊？ 两层， 唔系啊，厕所嗰度啊。 我记得系喺搭船嘅落一层。 哦，商场 搭船落一层， 即系麦当有密记。 其实而家已经装修咗啦， 装修咗都唔系嗰个厕所咯。 好耐啦，好耐啦，嗰时仲系 喺角落噶嘛，嗰个厕所。 系啊，咁嗰阵时我哋有细细个成班学生咁样，冇乜地方去，咁一定系去啲商场嘅地方噶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就之后佢哋就开头会怀疑我嘅，怀疑觉得我玩嘢嘅，咁但系佢见我系好认真啦，突然之间我系呆咗，惊一惊一惊，因为我真系听到好隔篱真系有两把声喺度对话倾偈，但系佢哋讲， 因为你最近嘅，你喺隔篱嗰格啊嘛，系咪啊？你喺隔篱嗰格啊嘛，你即系你嗰时在厕格入边已经听到噶啦嘛， 系啊， 所以你应该系最清楚噶嘛，系咪？ 系咯。啊！你又真系大胆喎、啊！去厕所我都唔会去最尾嗰格噶喎。 系啦，去尾二嗰格尾啦，最尾啦， 尾噶啦， 尾二嗰格真系、啊、真系。 你夜妈妈。 跟住自此之后咧，咁我去厕所咧就真系 去第一格算啦。 系啦，第一格除非太污糟，我就去第二格。咁我就会逐格褪咯，就系、是或者好多人嘅时候就焗住去最尾嗰格咯。如果唔系就真系唔会去最尾嗰一两。 啊！我想问你啦，我以为你头先话，啲肯定冇可能啲墙嗰啲传到声嘛， 系 咪？ 厕所墙。 但系点解你咁肯定咧？我问你咧，系咧，周围咧嘣嗰啲墙。 冇啊！ 都打过去，全部实心到咩咁样好，肯定唔会传到声 嘅。今日 唔系啊，肯定系隔篱个厕所出声嘅。 啊！点解你咁肯定咧？我就咁谂紧呢个问题。 因为其实冲刺。回音，我讲嘢回音又听到，咁我又冇必要去再试，因为嗰下我已经惊咗 咯， 系、已经冲咗出去唔敢去。自此之后嗰个地方就已经唔系我哋嘅落脚点，都惊。 点解个厕所系落脚点？ 厕所点解会 厕所出面商场？咁我哋就唔敢去咯，因为都觉得 哇好。即系你哋嗰阵时几岁啊？即系你讲下，你一班 friend 咁。 如果成日去澳门嘅， 即系唔系有几年前啊？ 唔系澳门，好多年前啊。 好多年前你哋 去玩嘅， 好多年前 你竟然系喺嗰个厕所嗰度商场嗰度落脚点？ 嗱，个商场其实我哋嗰阵时系喺度 蒲商场， 成班 friend 去再隔篱嗰个商场，好似 high 啲。 好耐之前啊，真系好耐之前。 哦，嗰条街嗰边有排你行， 系咯，直去一个 真 系 好耐 度啊嘛。 嗯嗯，咁样样。 我以为你搭船去澳门做咩添？ 又唔系 落脚点喺澳门？ 落脚点唔喺澳门啊？咁就系喺 咁后山场 喺度倾下偈，玩下咁样饮下嘢，系啦。 我哋冇发现到中港城系一个落脚点。 好耐之前啊，咁呢个真系。 咁你哋即系不时都喺个落脚点，一定要成日都去下厕所噶啦。咁、那个厕所已经系好熟噶啦，其实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唔会话特别好惊、好陌生咁样噶啦。 嗯，所以就嗰一刹那就谂，其实就唔惊嘅，真系系啦，系。 咁而家终于都 唔系，如果你一个人会好惊咯，成班人就唔惊嘅。 呢单嘢你佢解惑唔到啦，到今时今日啦，咁、其实你有冇兴趣再去嗰度落脚点下咧？ 嗯， 去一去厕所咧、去翻第二格啊？ 唔会啊。多人唔系多人嘅话 ，OK 嘅。 叫欣欣陪你啊嘛，我哋搵人。 好啊， 我哋拍啲行街街，等佢去下厕所好嘛。播翻啲片段你哋睇下嘛，都好得意啊嘛。唔系冇得睇佢去厕所啊，冇谂多啊。OK， 嗱咁我哋话咁快就第一节完啦。咁啦，你哋唔好行开啊，仲有第二节嘅，一路落去噶，系啦，好紧张啊，转头翻嚟见啦，好冇？